你好，我是刘超。今天呢，我们接着来解析进程数据结构。上一节我们讲了 task struct 的这个结构非常长，由此呢，我们可以看出 links 内核的任务管理呢是非常复杂的。上一节呢，我们只讲了其中一部分，今天呢，我们接着来讲剩下的部分。首先呢，这里面有个运行的统计信息。作为项目经理，你肯定需要了解项目的运行情况。比如说有个员工，他很长时间都在做一个任务，这时候你首要关注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再有说呢，有的员工他琐碎任务特别多，那这时候呢会大大影响他的工作效率，这时候也是需要你特别关注的。那如何才能知道这些员工的工作情况呢？在进程的运行过程中会有一些统计量，具体呢你可以看到下面这个列表，这里面呢有进程在用户态和内核态的消耗的时间，上下文自愿或者非自愿的切换的一个次数等等。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进程的起源关系。之前我们讲进程的时候，我们说任何一个进程它都有副进程，所以说呢，整个进程呢其实就是一棵进程树，而拥有同域副进程的所有进程呢，它其实是兄弟的关系。于是呢就有了下面的这么几个变量。那么 parent 呢就指向的是副进程，那么当一个进程终止的时候，它需要向它的副进程呢去发送信号。 children 啊，顾名思义它就是子进程，那么它是子进程链表的头部，这个链表里面呢所有的元素都是它的子进程。 sibling 啊就是兄弟，那就是当前进程插入到兄弟链表中使用的。具体的相互关系啊，其实就是下面的画的这张图。 parent 就是往上指指向的上一代的那个进程， children 就是往下指指向的下一代的进程， sibling 就是兄弟，横向串成一个串兄弟的所有的进程。通常情况下呢，和 real parent 和 parent 它是一样的，但是呢也会有另外存在的一个情况。比如说 bash 我创建一个进程，那这时候呢它进程的 parent 和 real parent 呢其实就是这个 bash。 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，就是我们在 bash 上如果用 gdb 去 debug 一个进程的时候，这时候呢这个 gdb 它就是 real parent， 而这个 bash 就是个进程的 parent， 它们就有所区别了。接下来我们看进程的权限问题。了解了统计信息，接下来我们就要关注一下项目组权限的控制。那什么叫项目组的权限控制呢？就说白了，就是我们这个项目组到底是不是能够操作这个文件，是不是能够访问其他的项目组，以及呢我这个项目组能不能被其他的项目组访问等等，这些都是项目组权限的控制范畴。在 Links 里面，我们的权限的定义呢有以下的这两个成员变量。在这个结构的注释里面，我们会发现有两个名词比较拗口，一个叫 Objective， 一个叫 Subjective。 事实上所谓的权限就是我能操作谁和谁能操作我。我能操作谁，很显然这个时候就是我啊，就是被操作对象，就是 objective。 这个时候呢想操作我的那个呢就是 subjective。 那我能操作谁呢，这个时候就是我是 subjective， 而要被我操作的那个呢就是 objective。 操作其实就是一个对象对于另外一个对象执行某些操作，当动作要实施的时候，这时候就要审核权限，当两边的权限匹配上了就可以实施这个操作。其中 real credit 就说明谁能操作我这个进程，而 credit 就是说明我这个进程能够操作谁。接下来我们看 credit 的定义啊，也是非常的长。从这里的定义呢，我们可以看出大部分呢是关于用户和用户所属的用户组的信息。那第一个呢就是 UID 和 GID， 那注释呢就是 real user ID 和 real group ID。 一般情况下谁启动的这个进程，那么其实呢就是谁的 ID。 但是呢审核权限的时候呢往往其实是不比较这两个的，所以说呢不那么起作用。第二个呢就是 EUID 和 EGID， 注释呢就是 Effective User ID 和 Effective Group ID。 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，哎，它是那个起作用的。所以说呢当这个进程要操作消息队列，要操作共享内存，操作信号量等对象的时候，那么就是比较这个用户和组是否有这个 Effective 的这个权限。第三个呢就是 FSUID 和 FSGID， 也就是 File System User ID 和 File System Group ID。 这个呢就是对文件操作会审核的权限。一般来说呢 FSUID 和 UID 和 UID 呢都是一样的， FSGID 和 EGID 和 GID 呢也是一样的，就是谁启动的进程就应该审核启动那个用户到底有没有这个权限。当然呢其实也有特殊的情况，就像下面这个图展示的一样。比如说这时候我们有用户 A， 他想玩一个游戏，这个游戏的程序啊它是用户 B 安装的，那游戏的这个程序的文件的权限呢是 rwxr-r-。 那么我们前面学过文件的权限，在这个权限里面呢 A 它其实是没有权限运行这个程序的， 需要 B 给用户 A 释放权限才行。这时候用户 B 说，没问题，咱们都是朋友嘛，我当然给你玩这个游戏了。于是呢，用户 B 就给这个程序设定了所有用户都能执行的一个权限，叫 RWX R-X R-X， 然后说，兄弟，权限都给你了，你自己玩吧。于是呢，用户 A 就获得了运行这个游戏的权限。于是呢，当游戏运行起来的时候，游戏进程的 UID、EUID、FSUID 就都是用户 A， 看起来呢没有问题。那么用户 A 这时候他就玩的可以很开心了。用户 A 呢好不容易通过一关，想要保存这个通关数据的时候，才发现坏了，这个游戏的玩家数据啊，它其实是保存在另外一个文件里面的。这个文件的权限是 RW-杠杠杠杠杠杠，它只给用户 B 开了写入的权限，而游戏进程的 EUID 和 FSUID 它其实都是用户 A。这时候当然写不进去， A 就发现完了，我这一局白玩了，数据写不进去。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？我们可以通过命令 change mode u 加 s program 命令，给这个游戏程序设置 set user id 标识位，然后呢把这个游戏的权限设置为 rws r-x r-x。 这个时候呢，用户 A 再启动这个程序的时候，创建进程 uid 呢当然还是这个用户 A， 但是 euid 和 fsuid 就变了，它就不再是用户 A 了。因为呢，这时候看到了 set user id 这么一个标识，就变为了文件的所有者的 id， 也就是说 uid 和 fsuid 就都变成用户 B 的了。这样呢，就能够将通关数据保存下来了。在 Linux 里面，一个进程可以随时通过 set uid 设置用户 id， 所以说呢，游戏用户的用户 B 的 id 呢，还是会保存在另外一个地方，就是叫 set uid 和 set gid， 也就是 saved uid 和 saved gid。这样呢，就可以很方便的使用 set UID， 通过设置 UID 或 SUID 来改变权限。除了以用户和用户组控制权限， Linux 呢还有另外一个机制叫 capabilities。在咱们前面讲权限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，原来控制进程的权限，要么就是高权限的 root 用户，要么呢就是一般权限的普通用户。这时候呢，问题就是 root 用户权限就太大了，普通用户呢权限就太小了。这时候啊，我们如果有一个普通用户，他想做一点高权限的事情，就必须要给他这个用户的权限，这样呢就太不安全了。于是呢，我们就引入了新的机制叫 capabilities， 用位图来表示权限。在 capabilities.h 里面呢，可以找到定义的这个权限，我们列举了几个，其实这个列表还是挺长的。对于普通用户运行的进程，当有这个权限的时候就能做这个操作，当没有的时候呢就不能做，这个力度呢就小很多。其中呢有这么几个变量叫 cap permitted， 表示进程能够使用的权限，但是真正起作用的呢还不是它，是 cap effective。 cap permitted 中呢可以包含 cap effective 中没有的权限，一个进程可以必要的时候放弃自己的某些权限，这样会更加安全。比如说自己呢因为代码漏洞被攻破了，但是呢由于没有很多权限啥也干不了，所以说呢黑客呢就没办法进一步突破我们的防线。第二个变量呢叫 cap inheritable， 表示当可执行文件的扩展属性设置了 inheritable 位的时候，调用 exec 执行该程序会继承调用者的 inheritable 集合，并将其加入到 permitted 集合中。但在非 root 用户下执行 exec 的时候呢，通常不会保留 inheritable 集合，但是呢往往又是非 root 用户才想保留权限，所以说呢就非常的鸡肋。接下来一个变量呢叫 cap bset， 也就是 capability bounding set，它是系统中所有进程允许保留的权限。如果这个集合中不存在某个权限，那么系统中的所有进程都没有这个权限，包含超级用户的权限，执行的进程也是没有这个权限，也是一样的。这样呢有很多好处，比如说系统启动以后将加载内核模块的权限去掉，那所有的进程都不能加载内核模块，这样呢即便这台机器被攻破，其实也做不了太多有害的事情。接下来呢就是 cap evident， 它是比较新加入内核的，就是为了解决刚才那个 cap inheritable 鸡肋的一个情况，也就是说非 root 用户使用 exec 执行一个程序的时候如何保留权限的问题。当执行 exec 的时候， cap eminent 会添加到 cap permitted 中，同时呢会设置到 cap effective 中。接下来呢就是内存管理，每个进程都有自己独立的虚拟内存空间，这时候呢需要有一个数据结构来表示，就是 mmstruct。这个呢我们在内存管理那一节会详细讲述，这里呢你先有一个印象。接下来呢就是文件与文件系统，每个进程呢都需要有一个文件系统的数据结构，还要有一个打开文件的数据结构，这个呢我们放到文件系统的那一节详细去讲。最后我们总结一下，这一节我们终于把进程管理复杂的数据结构基本上讲完了， 请你重点记住下面两点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进程亲缘关系维护的数据结构，这是一个很有参考价值的实现方式，在内核中很多的地方都会出现类似的这么一个数据结构。第二个就是理解进程群线中 setUID 的原理，这一点呢比较难理解，但是很重要，面试中会经常考哦。请你对着下面这张图看你是否真的理解了进程树是如何组织的，以及如何控制进程的权限。最后呢，给你留到课堂练习题，通过这一节的学习，你会发现一个进程的运行竟然要保存这么多的信息，这些信息其实都是可以通过命令行取出来的。所以说呢，今天的练习题就是对于一个正在运行的进程，请你通过命令行找到上述进程运行中的所有信息。欢迎你留言和我分享你的疑惑和见解，也欢迎你收藏本节的内容反复研读，你可以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朋友和他一起学习。